相思的苦 启航教育火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十五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-3528-755，三五二八七五五。 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佳韵。祝愿室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祝愿室3159000。 生活与梦想现实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脱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 广告之后 JJ 林俊杰的编号89757来自于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。 你把我得到的那天，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，人在城市自动人变，我属于你 也有期限， 所有你说的不甜蜜绝对自信，重新争夺第一名，我的功能就是帮助你上天入地，如今在心中里好大小气不气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， 你发人类的气息， 这是个皮肤有温度深切的呼吸，十秒钟你看见大笑完鼻子就流下来，真的你 能会用不快 我念的这些年寂寞我陪你担心， 但是你那让我生命不知不觉的从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 除了我绝对不离开你。好吧，就记不起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。 Oh, 山地林忆莲呢被奉为是行走的唱片机，在他每一次现场的演绎都能够达到唱片的效果，就是这么非常顶级的歌手，在今年的歌手节目当中也是大放异彩，每次的成绩都是非常不错的。今天要听听看他这首非常经典的翻唱歌曲 Batman。 在你为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，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你要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 在我们拥抱之前，用灵魂感觉一次的心扉在四界线，是否卸下防备，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，勇敢地给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，不要拒点，让我相信你准备Better man。 过去是一路荆棘的荒野，那些是一对，那些错一对，流进了长夜，忽然发现还需要准备。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，没有句点，让我相信 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，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，不是没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三十岁就快来，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，寂寞难耐，寂寞难耐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，时光不再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有自己的家，只有自己有自己的

7的影子情人，94年的时候出道呢，发行唱片就有引到很多业内人士对他的关注。当时的李宗盛大哥更是力邀他加盟到滚石唱片旗下，但是他婉言拒绝，希望能够继续跟新加坡的创作型才子陈嘉明去进行合作。而接下来会听到今天的这首末尾作品，来自于什么年华，叫做蜗牛的家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锦森，明天再见喽。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，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，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，努力往上爬，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上的房价。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蜗牛的家，能挡风遮雨的地方，不必太大。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蜗牛的家，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。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，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，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，努力往上爬，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上的房价。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蜗牛的家，能挡风遮雨的地方，不必太大。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蜗牛的家，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。小小的家，蜗牛的家，挡风遮雨的地方，不必太大。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蜗牛的家，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。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蜗牛的家，能挡风遮雨的地方，不必太大。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只是小小的家，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。 过去的过程，也许是伤口太疼，那么久了还没有复原，失重了，因为我已无法脱身。 当你沉默的默不作声，就会拉着我往下沉。你是个好的人，是一个好人，好到让人无法永恒。于是我不问为何后来没有我们。是这一段路程对你而言实在太遥远。你是个好的人，是一个好人，好到让人无法永恒。于是我不问为何后来没有我们。 的脸颓废，却挂着眼泪，分明痛了又忍不住笑了。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娃娃们一睁眼，因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像活在人间的一万年。我几杯几千几万个光， 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忘忘了一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像活在人间的一万年。我几百几千几万光年，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。